佛经劇化故事啦。咁今日嘅劇名咧就系《新生》。 你喺呢度，走到我啊，几靓喎， 梗系啦， 好香啊，香喷喷，好手势啊， 唔好赞字，你睇嗰只鸡字讲啦， 又好，睇下， 嗱，我照住你教嘅方法炮制噶， 系啊，咁啊得啦，睇个样都合格噶啦。拎开啲泥，拎只鸡出嚟啦！ 喂，唔知只鸡熟透未噶噃？ 阿生，只鸡熟噶啦，你闻下，香喷喷，熟噶啦，熟噶啦， 系噃， 拎出嚟啊！你睇下，哇，几靓， 好啊，好啊，好啊， 系咪啊？我都话好靓啊！ 哇，成只鸡熟晒啊！哎呀，我真系估唔到啊，山泥都可以煨熟啲食物噶、啊。好似煮嘅咁靓， 梗系啦，唔系你估，呢啲就系经验啦，啊，嚟啦，你食啲够先啦， 好啊好啊，喂你咧，你唔识啊？ 闭住先，等我将啲番薯等落啲火度烧先。 咦？乜仲有番薯食添嘅？ 嘿，偷完只鸡啊，顺手攞咗几个番薯，好闲啫嘛。 乜你咁大胆噶约？偷完一样又一样啊？ 咩偷偷声啫？你中意拎边样咪拎边样啦。又香又腍，几好味啊！要啊，阿沙啦，做咩唔食啫？ 啊， 食咯， 食。不过， 几好食。 不过食偷翻嚟嘅嘢，我都系第一次嘅咋。 哎呀，你真系，唉，你笑死人啦你！你惊咩啫？唔敢食啊？ 阿若啊， 食啦！ 你食得咁自然，梗系时时偷嘢食噶啦，系咪咧？ 麻麻地咧， 哦，睇你人仔细细，成个贼咁，乜你母亲冇教你嘅咩？ 母亲教我，教我啲乜嘢啊？ 哦，做母亲嘅，梗系教仔唔好拎人哋嘅嘢啦，同时又教仔唔好贪心噶嘛， 冇噶。我母亲从来都冇教过我呢啲嘢嘅，真噶，佢冇教到我唔好攞人哋啲嘢噶。 点解啊？咁奇都有嘅、 啊？ 你话拎啫，拎咪即系偷。你母亲唔理嘅咩？ 唔理噶佢，我偷人哋啲嘢，佢都有益噶，系咪啊？佢成日赞我叻仔添。 你偷人哋嘅嘢，佢仲赞你噶？ 嘿，咁好奇咩？ 咁都有噶， 由细到大都系咁样拎人啲嘢噶啦。你中意嗰样咪攞嗰样咯。嗱，食啦，食啦。 唉，都唔知点解我心卜卜跳嘅，我唔食得落啊。 唉，冇胆鬼，唔食喎，唔食就罢啦。喂，等我攞块蕉叶先。 攞蕉叶做咩啊？等我帮你摘啦。 包好隻雞同埋啲番薯啦，拎返屋企呢就慢慢彈。 喂阿若啊， 吓 你呢隻雞啊喺边家人度偷㗎？ 哦，怕係村口个叔啩，东街都係雞，我点知边个打边个啫。 嗱，包好啦，一边行一边讲啦。 好啊好啊。阿山啊，乜你咁細膽㗎？我啊，睇你好怕事啦，系嘛？哎呀，阿山啊，做咩唔出声啫？ 系唔系细胆？系咪怕事咧？我就唔知道。不过我硬系觉得唔应该偷人哋嘅嘢嘅。 真系啊，唔应该啊！我唔同你讲呢啲嘢啦。系啦，阿山啊，我哋啊新相识嘅朋友啊。 你又未嚟过我屋企噶，喂，嚟我屋企坐下好唔好啊？ 好啊。大婶啊， 吓， 阿玉喺唔喺屋企啊？ 哦，伯叔，阿杨喺屋企噃，去咗学师啊嘛。 咦，阿生啊，我叔嚟咗屋企啊，我行落去偷听下嚟讲咩先。 喂喂喂，阿玉啊，我扯先啦，我走啦。 阿生啊，喂。哎呀，使乜走咁快啫？ 我叔嚟咗啊，我走先啦。 嘿，冇胆鬼啊！ 哎呀，国叔，你嚟到唔声唔气咁，又周围咁望，你揾咩啊？ 啊，冇嘢，我想揾。 哎呀，究竟你想揾咩啫？行来行去做咩噃？ 大婶啊，系咁嘅，我有只鸡。我今朝仲见佢嘅。 哦，咁你想点啊？你只鸡关我咩事啊？ 不，系咁嘅，我想话睇下佢有冇走过嚟呢度咁啫嘛。 哼，我话你都唔化嘅，人人都有鸡养噶，你走嚟白撞系嘛？啊，搵啦，搵到够啦。 大婶啊，阿玉呢个细佬哥咧，有时都几手脚多噶。我话今朝见到佢入过我鸡栏嗰度。咁后来我就发现唔见咗只大扇鸡咯，所以我 所以你就嚟找晦气啦，系嘛？ 吓，唔系，我唔系咁嘅意思啊，大婶，你唔好误会得噶，我净系问下啫。 问下，哼，我睇怕唔止咁简单啩。 哎呀，老实讲啊，大婶，阿玉仔咧，我系由细睇到佢大噶啦，佢个品性我好清楚嘅。 佢品性点啊？吓，你讲啦，讲啦嘛。 药仔啲手脚唔系几干净就系、是、人都知道噶啦。 喂喂喂，好啦噃，讲咗咁多好啦噃。 好啦好啦，咁我唔讲系啦。不过细佬哥咧，正所谓细时系偷针，大时又会偷金噶啦。你做母亲嘅应该教下佢噶。 哎呀，我俾你激死我咯，药真系激死我 啊！真啊，咩、激死你啊？ 啱啦啱啦，药你翻嚟啱啦。 哦， 你个叔话唔见咗只鸡。你呢度揾啊，睇你有冇偷到喎、 啊？哦，咁啊奇怪咯，唔见咗只鸡啊嚟呢度揾，咁揾唔揾到啊，国叔？ 揾唔到啊！ 哦，既然冇证物又冇人证，咁啊即系冇拆装啦，系嘛？仲有冇好揾、啊？ 咁唔系，哎呀，阿杨，你啊真系苦命噶咯！我哋净系得两仔乸，梗系俾人虾啦。 冇错， 总之系苦命嚟啦。 成日啲人都虾我，又冤枉我，又赖我。 好啦好啦好啦，你哋唔好嘈啦。我走系啦。 走啦，我行夹唔松啊。 咦，母亲啊，佢走咗啦。 佢而家要走啦，仲唔走？唔通要赶住走啊？咦，阿若啊？点解你唔喺师傅度学做衫翻屋企啊？唔舒服啊？吓！ 唉，学做衫，针针都要到位，几时先做得完件衫啊？唉，我啊冇心机学咧，我想唞几日再讲。 你想唞几日？ 系咯。 咁你有冇同师傅讲啊？ 冇啊，我自己行咗出街，行下行下，咁行远啲，行远啲，咁啊行咗出嚟呢度。 哎呀，咁点得噶？师傅唔中意噶， 诶，母亲有乜唔得啫？至多咪唔学 咩话？唔学？哎呀，唔好唔学啊！好啦好啦好啦，咁你又唞下啦，玩几只算啦吓。 哦。正话我所讲嘅系我嘅朋友阿若，我好想你去同佢倾偈，度化下佢啫。 常山比丘，你嘅发心好好，揾个机会等我同佢讲一次道，睇下佢有咩反应呢？ 好啊，我等咗呢个机会几年噶啦。 既然阿若系咁贪心，习惯做贼，点解你唔劝下佢呢？你有冇试过啊？ 试过噶啦，佛陀。五年前，我识得阿若冇几耐，就发现佢时时都偷嘢。 我劝过佢好多次噶啦，但系佢都唔理我，甚至唔睬我添。后来我遇到佛陀你，就跟佛陀你学道啦，所以就离开咗佢。 如果系咁，有咩嘢办法带下若离，等我同佢讲道呢？ 机会就有嘅。呢次我跟佛陀翻嚟呢度，我曾经揾过阿若噶啦。 咁你有冇叫佢嚟呢度揾我啊？ 有啊，佛陀，我叫佢嚟见你嘅。 佢肯嚟咩？ 讲起上嚟真系好笑。 点解好笑啊？ 初时我叫佢嚟，佢就唔肯嚟嘅。后来佢可能认为佛陀你有啲好物件带咗嚟，佢就应承今日嚟见你啦。 好物件？点解佢会咁问嘅呢？ 佢贼性不改咯，乜都贪嘅。 吓，唔紧要，我有件新衫，有对新鞋。如果阿若想要，我可以送俾佢。 咁点得啊？佛陀，啲衫同埋鞋系人供养你噶嘛，佢点受得起呢？ 常山比丘，我系物主，我肯送俾佢就得啦。 系，佛陀你真系慈悲。 众生由宿业累积，性格刚强，难调难服，家由福因少，自己又唔醒觉要修行改善，咁就会一路堕落。一个人沉沦得耐，好难回头。 是啊，阿若而家就是堕落得耐，我怕佢都几难回头啊，所以一定要靠佛陀你救佢。 唔使灰心，会有机缘嘅。不过要用特别嘅方法去度化佢。 里面有个人啊， 佛陀啊，阿若佢嚟啦， 由得佢入嚟咧。 哦，呢位就是佛陀啊？ 喂喂喂，阿若，乜你自己就咁行入嚟啊？ 系啊，我啊习惯系咁噶啦。 阿若啊，见到佛陀要行礼称呼噶。 佛陀， 佛陀， 阿若系嘛？你好嘛？ 啊，麻麻地啦。 诶，点解你周围望啊？你揾嘢啊？ 冇啊， 阿若啊，我哋系比丘，衫都唔多件嘅，冇咩啱你用嘅。 咁又唔系、啊，我听闻人话咧，佛陀好得人尊敬，大把人将啲嘢供养佢噶，嗱食物啦、衣服都有噶， 吓、 系，我有件新衫。 佛陀啊，你有件新衫啊？ 系，就系、是、呢件 几靓啊！ 你好注意我件新衫噃。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系咪想要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想要啊，佛陀。啊，你真系知道人嘅心事嘅。啊，你俾咗件新衫我啊。 好，你既然中意我件新衫，咁你攞去咧。 哎呀，佛陀真系多谢你啊！哇，呢件新衫真系好啊，布质又好。我咁大个仔啊，都未着过咁靓嘅新衫嘅，多谢晒佛陀，多谢佛陀。佛陀啊，呢度仲有对鞋新嘅噃，嗬？ 系，呢对鞋系新嘅。 佛陀啊，你啊千有万有啦，唔争再送埋呢对鞋俾我啊。 喂，阿若，好咯噃。 诶，唔紧要，阿若，你喜欢对鞋咩？ 是啊是啊是啊， 咁攞埋佢咧。 咁啊，多谢晒啊，佛陀。佛陀，你啊好得到人哋嘅尊敬，大把供养噶。你仲有啲咩嘢唔要噶吓？ 阿杨，虽然有好多人供养我，但系我都冇将啲物件收埋，已经分晒俾人啦。嗱，你睇下，除咗我身上着住件衫，就只系剩翻呢个钵咋。 钵啊，好啊好啊好啊，佛陀，钵都好啊，我都啱用噶，你俾埋只钵我好唔好啊？ 唔好啦，你无谓要呢个钵呢？ 佛陀，系唔系你冇钵用啊？ 唔系我冇钵用，而系你唔啱用呢个钵啫。 点解呢？ 比丘学道，内心乞求智慧以养性，外在乞求食物以活命。这个钵是学道人的象征。你不是学道人，你无谓用这个钵了。 啊，佛陀，我好喜欢你的钵啊。 哎呀，凡事要适可而止啊。你不如出去行下啦。 是哪样？来，我带你出去。 好啦好啦。阿山啊，而家都黄昏啦，天色都黑齐啦，不如喺度过晚夜啊，好嘛？ 好。不过你唔好周围行啊。 得噶啦， 阿杨，我哋系比丘，一向嘅生活都系好清淡嘅，咩都冇嘅，你唔使打我哋主意啦。 哎呀，常山。唔见你几年啫，咁多口嘅，唉， 真系冇佢收。 咦，阿山行开咗啦，四周围黑掹掹，入去睇下先。咦，听里头有冇人？咦，有冇人呢入边？我睇下先，咦，四周围黑掹掹啊！咦，四周围都冇嘢，得间空屋。咦，哇，闪灵灵，嗰、那个钵啊，佛陀嗰个钵啊，啊，哎呀，呢次系我噶啦，啊，将个钵等咗落张台度，哎呀，好，俾我攞咗佢先。咦，黐实嘅，咦咦，啊，知道咁实嘅，拎唔起，等我扫过落地先，我，救命啊，救命啊，边个啊，救命啊，救命啊，放咗我啦，我冇偷嘢啊，放咗我啦，好心啦， 阿爷， 冇偷嘢啊， 你唔使惊，系我啊。 啊、佛陀，佛陀啊，你系你啊？ 系，你唔使惊。 佛陀啊，你点解会坐咗喺度嘅？ 我喺呢间房坐咗好耐噶啦。头先你入嚟嘅时候，我都喺度。 哦，原来系咁。不过我懵懵地，真系懵噶啦，我唔记得晒噶啦。但系正话我入嚟嗰阵咧，净系见到一个钵闪闪灵，又见唔到你嘅。 系啊，一个人被欲望蒙蔽咗嗰阵，心灵一片黑暗，就算有光，佢都系睇唔到嘅。 哦，但系我总系觉得有啲神怪嘅。我用力去拎个钵啦，拎极都拎唔起嘅。 唔系神怪，个钵一直喺我手上，我用力揸住，你咪拎唔起咯。 哦，原来系咁，唉，吓惨死添。 阿杨，点解你要偷嘢呢？你长期处于羞辱惊慌之中，俾人憎恶讨厌。唔通你唔觉得难过嘅咩？ 佛陀，我都觉得好难过噶。不过好似积习难返咁，我几次想改过噶啦，点不知又再去偷嘢，个心啊总系放唔低嘅，又冇人肯帮我。 我帮你啊！ 吓，佛陀，真嘅？ 系，我帮你。不过你要有毅力。有恒心，天助自助者，咁然后至有用的。 佛陀，对住你一片祥和，我好有安全感。我可唔可以跟你学到啊？ 当然可以啦。嗱，你拎住呢只钵啦。 多谢佛陀，你唔嫌弃我系贼。你好仁慈， 佛陀是不会舍弃众生的，但是你要在我身边跟我学到三年，然后才可以出去。 是佛陀。